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全新的一个周一的开学第一天，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们每周一晚上旅行单元左右巡航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当中啊，去感受一下今天我们要出发的旅行目的地了。那当然了，在这里也可以邀请各位我们的听友网友们来马上啊锁定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赶紧关注。关注之后呢，可以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按钮，找到潮流梦工厂，点击进入，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的一个直播间的画面了。那当然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听友网友们聊的这个话题，要去这个地方呢，是充满了一个浓浓的海风的味道。所以今天我们的配乐啊，电乐也变得好像更加轻快了许多。来，那我们去赶紧感受一把这样的一种大西地啊，世界顶级海岛大西地的风情所在。当然也要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坐上客，来欢迎一下旅行达人，曾经到访过大西地，还能够用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故事跟经验拍出来了完美视频的 Aaron。 你好。 大家好。 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跟朋友们去做客直播间，感受这样的一种你的大西地之旅。所以呢，一会儿我们也会在下半一小时当中啊，跟各位有听友们网友们一边是边听边看吧，算是啊，因为今天 Aaron 也带来了很多你这个照片哈， 对， 有一些照片包括视频可以让我们是一饱眼福。那当然了，我们在这里也要可以跟各位好朋友们来说一下怎么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拿起手机赶紧打开一下这个我们的公众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的这里潮流梦工厂。还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微博以及一直播赶紧关注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咯。话说今天咱们这个旅行呢就正式开始了，想问问看我们的 Aaron 同学，这个还记得上一次啊去大西地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当时这样的一个过程，包括可以说是这样的一种旅行的初衷是从何来的吗？可以不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呢？ 对的，大概是去年的暑假的时候，我和我的女朋友在七月份的时候去了一趟大西地。然后大西地一直都是我一个梦想的 海岛。 对，它一定是，它应该是全世界最美的海岛，毫无疑问了。 对，没有之一的哈。 对 对，所以说大西地当时是一个梦想，那说梦想有就需要去实现它才行。那你跟你的女朋友怎么能够实现的呢？而且因为其实说到大西地，在很多人的眼中和心里面的话啊，都是贵啊，世界顶级海岛嘛，所以肯定是贵的。那到底怎么能够实现你们的梦想？是不是要攒攒钱还是怎样？ 对，因为我也是工作正好一年的时候，我们公司会发股票，然后发了股票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大西地的旅程给定 上来。 对，所以也算是存了一年的经费。 这个存了一年的这个旅行经费啊，所以说有朝一日总要把它花到正地方才行。所以说这个题外话哈，在大西地有没有遇到一些这个特别浪漫的瞬间？有没有跟这个女朋友们啊，你不是没有门啊，女朋友啊，对，跟女朋友这个表示表示是吧？人都会说，可能这么好的地方是所谓求爱圣地哈，有没有表示表示？ 表示表示就是带他一起去大西地嘛， 就好了哈。 对， 就是、第一次，以后再说以后的什么，像是。因为好像女朋友可能也在看节目哈，有可能哈，可能也不敢乱说自己。关于这样的一个在大西地的旅程当中，可以说是攒了一年的钱，也算是圆了这样的一个梦想。那好，我们既然说准备出发的话，那肯定要提前做好功课才行，要设计好很多的行程。那在这个行程之初的时候，你们当时怎么计划的呢？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就是难得啊去到这么好的一个地方，那肯定要做不少的功课，你怎么办？ 对，当时毕竟要去这么远的地方，花这么多经费，所以准备工作一定是必不可少的。然后我也是提前了大半年就开始 哇， 在网上查阅，就是住哪里比较好，然后住去哪些海岛，大西丁有几百个海岛嘛，到底去哪些海岛是最好的。然后所以主要就是在网上查阅很多资料，然后也有在 social media， 像国外的话就 Instagram 这些搜索， 各种看， 对对对， 移动看啊， 对， 所以看看人家的去什么地方，然后看一看人家去这个地方之后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些个玩的不那么尽兴的地方，把它查漏补缺，是不是？ 对的对的，因为你的时间有限，所以每一天我都喜欢计划的非常的完美。 聊到正点了，一共去了多少天的时间？ 一共大概去了9到10天左右。 9到10天左右，其实时间不短了，去大西地的话 对， 光飞行就会占掉 2天就没了， 没了。对，一来一去2天就没了。 对， 当时你们从哪里出发的呢？ 我当时从 LA 美国洛杉矶直飞，然后女朋友她是中国先直飞日本东京，然后东京再直飞大西地，因为大西地航班很少， 对对对， 所以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就只好这几经周折哈，两个人是岳阳相遇大西地，也是怪不容易的，看来是一个异地恋哈。对，然后呢，在异地的话呢，能够这个重圆一下这个往昔的梦想，在大西地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是你精心策划好的啊。那两个人刚刚下了飞机之后，应该不会同时间段到达机场的吧？ 对对，他是第二天早上才到，然后我前一天早上就到了，晚上就到了。 所以你那前一天晚上干嘛了？去打探一下这个地方，然后熟悉下地形是吧？ 前一天就好好休息嘛，因为坐了那么久的航班，然后就倒一下时差。对。 是从中国飞过去远呢，还是从美国飞过去远呢？ 中国因为要转机，所以比较远，大概要加起来15个小时吧，可能。然后美国洛杉矶直飞也就9到10个小时。 哦，反而会更近一些。 对。 那你也算是到那边以后准备了一下要迎接他的光临，然后我觉得这个前一晚可能自己也是做了一些个准备工作，可能要是跟酒店的服务人员呀说一说什么之类的。所以提到了酒店的时间，提到了住宿，想问问看 Aaron 当时你们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一共去了2个海岛第一个去的是 Bora Bora， 然后 Bora Bora 的话我们就住的是瑞吉酒店，我也是比较了大概5-6家酒店以后才选的瑞吉。对， 所以当时你的标准是怎么样去比较的呢？ 当时我想说既然来了就一定要最好的嘛，那就看了一下对比哪一个酒店是，就是说从服务到酒店硬件设施，再到就是它整个的体验还有它的位置，然后后来发现就是其实最好的就应该算是四季跟瑞吉。然后我自己本身喜欢玩那个酒店的积分嘛， 常旅客的哈， 对对对，然后正好是 SPG 的，然后就简单了。 所以说可能还是跟这个酒店所属的集团有关系，所以也是品牌的力量决定你要去选择哪一家， 对 吧？所以 OK， 那选择了瑞吉之后，我觉得酒店你是连住了几晚呢？ 他 因为你刚刚有2个岛嘛，对不 对？ 对， 然后他酒店那边的酒店都有一个算是一个package， 就是可以住四，对，打包住4晚送一晚，所以就简单了，就住5晚就好了。 就住5晚啊， 对， 那这5晚当中，我相信肯定是晚上有晚上的活动，白天有一些海上运动还行，对不对？ 对， 海上的活动，我觉得可以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嘛。我们来先看第一张图片吧，这第一张图片可以告诉我们一种，可以说是完美景致，100%的无敌海景哈。这张照片，哎呀，简直是太美了。那个前方站在这个什么冲浪板吗？还是什么东西？ 橡皮艇 SUP， 我就站直立的 划船东西。 对，我不知道中文怎么 讲。那是你女朋友对吧？ 对， 然后你躺在后面这样一个非常舒服得劲儿的一个橡皮船上， 对， 还是橡皮床上，感觉是。特别的令人羡慕哈，而且像这样的一种天气，平常就是这样子吗？还是怎样？还是你们特意遇到的呢？ 就 每时每刻都是这么美的情况，所以根本不用等待任何时间， 是不是？你看啊，就第一张图片让我们觉得哇，这很像梦境一般哈。我们再来看下一张照片，这样的照片这是在酒店吗？还是在哪里？ 对，这是在瑞吉酒店的一个水疗中心。 哦， 对，他们水疗中心就自己有一个泻湖，你也能看到，就水疗以前你就可以在泻湖里面游泳， 会放大一点给大家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哈。 对， 这个泻湖底下是非常非常清澈的一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个水就几乎是透明到没有，你看不到任何的颜色。 对， 但是往下边你整个看下去是蓝的，这种湖底是白色的沙滩是吧？ 对，而且这张是用手机拍的， 手机拍的。 对， 多问一句，这照片所有的照片都是手机拍的吗？还是说有用？ 其他都是绝大多数都是用单反拍的， 单反拍的。 对 啊，这个出门旅行去海岛也忘了背个单反哈，做一个非常辛苦的男朋友啊，这个非常的尽职尽责，这是应该的事情啊。来，继续来看下一张图，这是在航拍了。 对的， 就是你们带了无人机是吗？ 对，这么美的地方肯定得带无人机了。 所以这个无人机都飞多高？就是你当时 这可能飞了应该100多米吧，100米左右吧， 100多米。 对， 就是能够看到这几艘小船，然后正正的趴下去，正下方是吧？ 对的。 那些个黑黑的是什么？ 黑黑的应该就是石礁吧。对。 那你们这个地方它离岸边有多远？ 这其实是在Moria， 这是在另外一个海岛，然后离海边也就50-60米不到吧。 哦， 对，有很它这是夕阳的时刻，有很多的小船就看在那里看夕阳。 哎，对，哎，此时此刻看到这个 Aaron 的脸色啊笑了起来，因为刚刚我们看到这个一个美女出现啊，这是 Christine 啊，这是 Aaron 的女朋友。像这样的一种装扮是在当地才准备好的服装，还是说你们事先有所准备呢？说要去海岛肯定也会有一些准备。 对，还去之前就会买一些比较适合当地的衣服嘛。 那个花是 哦，对，这花生他们的船长啊，我们当时包了一个小船，然后船长他正好送给我们的 那个花就是鲜花来的。 对，鲜花 是真花。 对， 而且看到这个船，就是这艘船是不是你们包的船？ 对， 而且这个上面我看还有很多水果。 对，因为那船长是法国人，就他们就特别的浪漫、 啊、浪漫啊， 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 哎，对，你们就不用操心了。然后那他开船，你们就是尽兴的去享受这一切是吗？ 对，他就带我们到环岛。 环岛？ 对， 这一圈要多久？ 就环半个岛 啊。整个给到我们的体验就觉得这个浪漫的市政地方哈，而且呢有这样的一种风景和这个美食美酒加持之后，整个的旅行我觉得是过目不忘，人生当中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但是好像这个船并不大是吧？ 对，这是一个 catamaran， 因为两个人嘛也不可能包很大的船。 就是那个两个船体那种连体船那样子。 对的， 是吧？ 对的。 很有意思，这种船当时你们还记得要花多少钱去租这艘船吗？ 因为它每个海岛物价不一样，这个 Moria 它是比较便宜的，比较亲民一点的，所以这个很便宜，大概200多美金。 哦，一天呐、 啊？一个上午， 一个上午半天的时间。 对， 200多美元的话，就是不到1400。 对， 就是人民币这个样子。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种完美的体验，你还可以能够通过船上你有一些活动啊，对不对？拍拍照啊，很多人会说了，我们要去海岛的时候，目的在于要去各种的打卡拍照， 必须的， 所以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别出心裁的一种玩法啊。这个船就可以成为了你必须要选择的没有余地的一个，它不只是交通工具，而它是一个观景的方式。 对的， 在这当中，我相信很多人会说了，哎，这照片拍的这么好，都是谁拍的？这俩人的合影谁拍的？对不对？想这种问问看这种情况， 这个时候你就要用到你最好的朋友，旅途上最好的朋友就是三脚架了。 三脚架，我还以为真的有什么好朋友，并没有哈。三脚架，来赶紧跟我们说说看，三脚架如何使？ 三脚架如何使？就首先你得买一个好的相机，能够自带一个倒计时，然后买一个稳一点的三脚架，然后你把倒计时开着，然后就摆拍一下就好 就好了。那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你们其实刚刚坐的那个地儿还挺远的，所以能来得及跑过去坐好摆好姿势，然后 你们应该不止拍了这一张吧，可能是拍了很多张挑的是吗？ 对，有时候我会把那个 WiFi 打开，这样手机也能当遥控。 哦， 对， 这就好得多了。 对，有时候难度高一点就需要用一下手机了。 我觉得这时候需要给大家去普及一下这个数码摄影知识了。你的相关的这种手机相机的配搭包括软件是怎么一个情况，跟我们来说一下设备的情况吗？ 好的。 嗯，技术宅赶紧跟我们说说看啊，来。 我的相机的话，最主要用的就是单反。单反我现在刚刚转成尼康，从尼康转成索尼，然后开始用微单了。毕竟旅游的时候需要轻便才是最重要的。 对的。 然后三脚架必不可少，因为这样才你很多时候你都是去没有人的地方，所以只能靠三脚架。 嗯，所以三脚架给到了我们一种非常稳定的画面哈。但是也有人会问，像刚刚我们这种的崎岖不平的地面，你们该怎么处理脚架的设置？你是不是应该看看上面那个平衡剂？那个小气泡的位置是不是？嗯、 对，然后如果有时候你时间赶，可能就是。比如说要赶飞机，这个我们就在机场拍的，就只有2分钟的时间，很多时候就靠后期稍微修剪一下图片就好了。 嗯， 拍的时候尽量广角，就拍的越多越好，后期再裁掉。 哦、后期可以修嘛？ 对 吧？换句话讲，可能就没有那么着急要发朋友圈，要发微博之类的是吗？反正有时差。 对。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三脚架是必备的一个算是拍照利器啊， 对， 好朋友啊。再来看我们下半一张照片吧。这几张照片我觉得需要啊连续的去看，因为什么呢？它非常像这个动图样的感觉哈、啊。来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几张，我来跳一下这几张。刚刚就是在船身上面啊，这个一。二三啊，这几张为什么要连拍三张？就是我看到画面没什么不太一样，好像就手的位置头发的飘逸不一样，但为什么你还依然要很坚持的选出来三张呢？ 因为拍照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开了连拍，并不是只拍了一张，可能你看到的是一张，其实背后有几十张， 很多很多。 对，到最后你只会选一张才会抛出来。 哎呀，我觉得很多人都希望有一个你这样的男朋友啊，对吧？就是拍照的时候就是非常的尽职尽责才行，而且的话在后期筛照片是一个大工程。当时你们孙明宋博又给我拍过多少张照片？ 具体照片数量我没算过，但我反正10天一共拍了大概200个GB 吧。 10天200G？ 200G 对。几千张吧，可能 几千张是有了。 对， 所以功夫不负有心人，女朋友是去旅游的，你可能是去干活的。 对，我就努力给她拍出最美的照片就好了。 但是其实功夫不负有心人哈，这个拍完了以后自己还是非常满意的，因为对方满意是吗？ 对， 很开心。所以这就是浪漫所在嘛，在这个旅行途中能够捕捉一些小浪漫，享受这样的过程特别的好啊。当然也是非常尽职尽责的一位男朋友啊。来继续看我们下面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很美丽，因为我们经常之前看这个海岛啊，包括像马代啊什么的，就是海没有山，这个还有山是哪里？这还是在博尔博尔吗？ 对，这其实就是在他的机场。你一下飞机，他们没有马路，然后你穿过他们的那个 terminal， 嗯， 酒店就会派船来接你，所以这应该是全世界最美的机场了 ， 对 对吧？ 对， 所以当时这是你们当时第一次去大溪地，对不对？ 对，这是第一次。嗯、 当时那种第一感觉，我相信你做100种功课，可能也没有亲眼见一次来的更加直接一些。 对，第一次见到就知道这次旅行应该是最难忘的一次，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旅行 了。绝不会忘记。像这样的光一降落就有这样的如此美景啊，真是够了。那么能够怎样看得到美景背后的更多的人，才是这样旅行当中更加重要的事情。所以有这样的照片来了，看到是一个独角兽。我们大家都是这个喜爱这种水上运动啊哈，而且 Christine 也是我的好朋友，因为这个我们大家都了解他非常喜欢独角兽，所以他很喜欢 unicorn 就开始喊这种情况，所以你就特别去租了这样一个独角兽的一个橡皮这种橡胶充气的橡胶船，还是怎样的，还是带去的？ 我们都是带的，我们带了不止这一个，其实带了3个过去 啊，这么大啊。 对， 但这个可以放弃以后其实挺小的，然后行李箱就能装下去。 所以带了三个。 对。 另外两个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是我很喜欢的菠萝。 好。 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个天使的翅膀。 哦， 对， 照片里面都会有吗？ 应该会有吧， 应该会有， 应该会有。 好，一会儿我们来去找找看这个菠萝跟天使的翅膀哈。来，先看这个，这个是可爱的， 对，这就是 大菠萝，这 pineapple 哈，这个就是继续来看另外一张，这就是天使的翅膀和大菠萝的这个合影。其实看上去在有山作为背景，好像比单纯的天空更加美了一些，而这种照片又是怎么拍的呢？ 这个照片就感谢我的女朋友了。 哦， 对，这女朋友从房间拍的，这就是我们房间能够看到的风景， 目之所及的风景。 对，这也是马尔代夫，我感觉就是马尔代夫缺少的一点，就是缺了背后这个山，少了很多对比感。然后大溪地，这就是大溪地特别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它特别的地方之余，我觉得也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房间才行。这个房间必须是依山傍水啊，就是一个水屋吧？ 对，这是水上屋。 这水上屋大概的面积有多大？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朝向的说法吗？ 对，它水上屋大概分两到几种吧。然后它主要就分朝大海的跟朝山的，大概一半一半吧。然后朝山的就看起来更有对比度一些，然后朝海的就跟马尔代夫的比较像。 哦， 对， 那当然，它这个不同的朝向是不是还可以有一些别样的功能？比方说可以看日出的，可以看日落的，可以有一些更好的接驳到这个大堂餐厅的位置的，还说什么样的这些功能？那你们包括整个的活动，这些日子不能够全在屋里啊，这不现实啊，对吧？那你们该怎么安排，怎么去规划这些个在房间当中的这些行程呢？ 就是说在外面的行程是吗？ 外面的行程，对对对。 外面的行程这个时候就得交给靠谱的酒店的礼宾部了。礼宾部他们有这个岛上所有的活动的选项。所以第一天的时候我就会跟酒店的人确定好接下来的2、3、4、5天每天需要预定什么样的活动，因为他们的船只很有限嘛。 那么着急啊，第一天就要确定好所有的。 这样的话你不会担心就别人把位置抢走吗？因为你包船这些都需要提前预定。 这倒是。 对， 就是说如果你想要随性的话，就可能第二天再定，第三天的可能就悬了，就不一定有位置。 对，我是喜欢把事情都确定好的。 对，这个心里踏实嘛。 对，心里踏实，睡得香。 来看一下这可爱的水上屋，然后我们就要马上进半点的广告时段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您去一起继续观看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潮流梦工厂之我们的左右巡航旅行单元》。当然了，也欢迎各位我们的好朋友们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呢，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新浪微博和易直播搜索关注活力982，收看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的方式。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咱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九月八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九月八日，听桃李芬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跟朋友们来去邀约一下大溪地了，来欢迎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位神奇的旅行达人，叫做浪游玩家 Aaron。 欢迎一下 Aaron。 你好。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以及通过新浪微博活力982和一直播活力982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那也邀请到所有能够喜爱这些个海岛旅行、喜爱这样的一种浪漫之旅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去看一看这帅气的 Aaron， 以及在照片里面看一看 Aaron 的女朋友啊。大家不要想太多啊，这个非常非常好的风景加上美人，能够混搭在一起，什么样的感觉？我是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来跟这个 Aaron 刚刚提到过了关于这样的一个住的情况，提到了水上屋，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张图片吧，去认识一下在大溪地 Brabua 的水上屋是什么样子。是这样啊，对，可能大家这个关注点不只是在水上屋本身，那可能还有你的身材啊，拿这个椰子啊等等的哈。对，我看门这个我们窗外这个我们的女生的导播老师啊，什么我们的嘉宾啊，一会儿要聊朋友们就开始开始要垂涎了啊。对，那一会儿呢，我们要会说说看这个水上屋这里边设施怎样，能先跟我们说一说不？ 它的设施肯定都是五星级的标准，然后说实话，相比来说可能没有马尔代夫的那些新的酒店奢华，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波利尼西亚的风格，住起来还是挺有当地的感觉的。 那是因为它毕竟这个瑞吉可能有点老，是不是？ 对， 但是如果换一家新的酒店，可能能够好一些。 对，它的整体的定位不是往奢华的路线走的，它的定位更多的是当地的那种风格，然后主要是它的风景。 对对对 对， 休闲性更强一些，是吧？ 对。 那再来看看这样一张图片，给到我们就是它这个屋的旁边还有一个小的这个叫什么跳水平台是吗？ 对，每天早上我都会第一个动作就是跳水 跳下去啊。对。那其实这个周边我们就会想问了，这个水里边有没有什么鱼呀、啊？有没有什么危险的动物呢？哈、 啊，有很多鱼，但是没有危险的动物。 没有危险动物。 对，有时候会有鲨鱼，不过啊，他们这里的鲨鱼都是宠物一样的，不用担心的。 就是他们可能跟人已经很亲近，他们已经熟悉了人的存在。 对， 这我们就可以放心很多的去玩了哈。那在这个水屋下边，其实这个我看那个水也并没有很深嘛。 对，他们的那个环岛的都是内部都是泻湖，然后泻湖分潮位、低潮位的时候其实挺低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那个水才到你的膝盖， 对 的位置。 这是在酒店沙滩附近 啊、哦，这很靠岸边了已经是。 对 啊、哦，所以沙滩当中像这样照片又怎么拍的呢？刚刚这张我可以理解啊，你女朋友帮你拍的。这张呢？ 这张 别告诉我用三脚架， 当然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了。三脚架，对， 真的假的？ 对， 三脚架放哪里啊？请问 放在岸边就好了。 啊？ 对啊， 沙滩上面吗？ 对啊， 就它是可以很高升起来那种的。 对，三脚架就一定要买，就是功能比较强的 啊，可以就是升高降低那种的。 对， 不要吝啬三脚架的预算是吧？ 对，因为它的产出一定大于你的投入的。 明白，这回才知道以前为什么拍的都是仰拍，对，要不然就很丑啊，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平视的视角， 对， 看上去会比较的唯美一些，嗯， 对。 这时候我相信你应该没有用手机作为这个遥控器，是不是？ 有时候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给相机，取决于相机的性能吧，功能、嗯、然后有时候你它可以每五秒钟照一张， 哦， 对， 你就可以边走边它让它自动拍， 对。 所以你那部索尼的这时候带的是， 这个时候带的还是尼康的单反， 尼康的哪一个型号可以说的，没问题， 对，D750， 嗯， D750， 对， 现在换索尼的啥了？ 索尼最新的 A7M3。 嗯，所以说这样的一种照片给到了你更加自信的拍照的可能。 对， 当然越拍呢就越上道，越拍呢就觉得哎，这些的东西啊，风景也好，人物也好，就都不成问题了。我相信没有人与生俱来就会拍照的吧？所以就是你也是经过了一些学习吗？还是说自己研发？ 这个时候就是，拍的越多你的就领悟的东西就越多，所以每次你就狂拍就好了， 经验会越丰富， 对， 反正拍完照之后自己筛就好了嘛，是吧？ 对， 嗯，来继续看看下面一张照片啊，来给我们描述一下吧。 这个就是我女朋友躺在沙滩上就玩水的一个时候， 就是抓拍了， 这算是抓拍吧， 嗯， 对。 所以很多时候摆拍不是不一定好啊，是一定不好，对吗？还是说要抓拍一些 就没 状态？ 有选择的时候，我肯定会更喜欢抓拍的，因为这样东西更真实。嗯、那有时候没办法，就必须叫你的三脚架帮你拍了。 嗯， 对。 来，继续看看，这些都是抓拍的效果哈、啊，就很自然的状态，而且你可以看让他做一些小动作，比方说是把水撩起来呀、啊。让沙子自然在腿上面滑落啦，这样的一些动作哈、啊，就可以作为一个摄影师的这种标配。这张脚架也是脚架吗？ 对，也是脚架， 就是它升得很高，然后往下俯拍。 对， 这个过程。 三脚架是无所不能的。 我今天才真正认识到了三脚架的功能啊，跟我们这个旅行的搭配是这个绝对不可以缺少，三脚架，三脚架，三脚架，重复三遍啊。三脚架不可少。那刚刚这都是在 Bora Bora， 那还有另外一组照片，我看你们都换了一些衣服，那是在另外一个岛屿还是怎样？ 要看一下照片。 好，我们看看这组照片，非常美美的哈，也是 啊，对，这也是在 Bora Bora。 嗯，这也是一组这种大片级别的照片，你还得是单反。那会儿你看那个景深多漂亮，如果说你用手机的话，可能都会有一点点的假。 嗯，对， 包括光线可能会处理没有那么好，因为那里光线非常非常强。 对， 对吧？再来看这些的话，这种我觉得这张照片给到我的感觉可能是光线就是稍微过强了一点点，如果它水面上面有个倒影的话会更加好。 对， 嗯，我们再继续看这张的话呢，就是比较经典的构图方法咯，对吧？就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各种各样的黄金分割线上面，把人放在左边，然后呢这个木板吧， 对， 还是什么木桥哈， 木桥 在这个靠中下方一点点，这个核心三分之一的位置，这个构图我相信作为一个这个理工男来讲应该不难，只能够参透其中的奥秘哈。来，这就是一组这样的照片。这个篮子是， 这是女朋友的随身带的， 带过去的， 对， 行李、嗯、 对，行李。 好嘞，这个一看就是去海岛玩的哈，也是完全不会吝啬自己带的这些东西，重也要带着。嗯，但其实篮子里面还可以装一些海边用的一些东西啊，比方说也是一些防晒霜啊，可能会你们会常补这些东西吧。嗯， 对对对，一定要抹防晒霜，不然就晒伤了， 要爆炸了。所以那晚上的话，这张照片就是惊到我了，后边的银河怎么回事？ 这张我先说明一下，这个后面的星星是我后期 P 上去的、 哦、 对对对，它其实晚上是能看到星星的，但是单反是照不出来的。 对对对 对， 因为前面还有这么强的光线哈。 对， 那星星来自于哪里呢？是来自于你的素材图，还是说你也是拍的然后两张合在一起 啊？这个它这个星星它不是我拍出来的， 嗯， 这星星是网上的、 啊、 对， 迷惑大众啊，非常好。但你成功了，这张照片就是作为朋友圈大片的话是 可以给100分那种的哈，很惊艳的照片。再来看的话，像这种拍实物是在考验很多人的一个时候了，因为有时候拿相机拍实物会拍得很蠢，说实话会拍有点点蠢。那像这样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把实物拍得没有那么的就是尴尬？你怎么办？ 就是尽量找准那些真实的时刻吧。 嗯， 真实的时刻你给抓拍下来就还好。 这就是他女朋友他在浇汁儿是吗？ 这是在，这是用当地的那个贝壳是容器，你就是用那容器用来盛菜的。 然后呢，它那个贝壳里面是一些酱汁，然后往这是上面是炒饭还是什么？ 就当地的午饭，这就是 一种饭。 对、嗯， 然后往上面再浇这个酱汁就好了，像是沙拉似的东西。 对， 这个盛器也很有意思，都是拿这种叶子做的哈。 对，他们非常的就是当地的风格，非常的环保，有什么就用什么。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酒店提供的吗？ 这个就是你参加的那个就是活动， 嗯， 就是它活动有你可以选择我要在一个无人小岛吃午饭， 哦， 这就是我们的船长把我们带到一个无人的一个小岛，然后自己在那个草屋下面自己吃午饭。 哇，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有服务员的吗？旁边是？ 对，旁边是有我们的船长的，他们这些都是精心设计好以及摆好的，在我们来以前。 就是说你之前不预定是没有这个的。 对，这个就需要预定，所以这是预定的重要性了。 预定的重要性，所以你不预定的话就没有这种仪式感哈。所以提到这儿，那预定的重要性，那我觉得想问问看了 Aaron， 那你们当时都预定过了一些什么样的项目？你觉得这些体验哪有些好的，有没有什么不足的，可不可以跟来我们来说一说？ 不足的我可以先说不足的，因为很少不足的就是价格太高了 这正常对吧？ 对，然后其他都是很好的，就是他的服务，他的就是他的整个体验， 嗯， 还有他去过的景点都是非常大溪地才有的东西， 嗯， 这就会让你感觉就是去过了就会让你不会忘记。 嗯， 对。 那像这样的一个体验当中，你们有没有数过说这个五晚对吧？ 对， 五晚的话算六天吗？还是算就是五天？ 六天， 你们都体验了一些什么样的海上项目呢？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其他的项目呢？ 对，我们应该把海上能玩都玩完了。从我感觉最好玩的当然就是你自己包一个小船，然后你的船长会带你首先去跟鲨鱼游泳。 嗯， 这个鲨鱼游泳不是每个海岛都有的，应该就是大溪地才有的，就是。哦，我们去的地方是能够站在海底的， 嗯， 水很安全，你也不用担心不会游泳，然后就会有几十只鲨鱼，然后船长会喂那个鱼肉给鲨鱼吃，这些鲨鱼其实挺害羞的， 就把它喂饱之后它也不会再吃人了是吧？ 对，然后他们也挺害羞的，就是他们看到你在追它反而他们会跑，他们反而怕人。 哦，对 对，然后鲨鱼游泳以后我们又会去浮潜， 嗯， 就会看到很多很有特色的热带小鱼， 嗯， 然后之后又会去刚刚讲到的无人小岛去野餐， 嗯， 对，然后除了这个船的运动以后，你还可以潜水，然后还可以去玩摩托艇这些， 嗯， 都挺棒的。 所以说，你看运动这种项目还挺多的，但是呢，每一种项目的背后，你可能都要经历过一个比较长时间的预定嘛，还是说你当时预定之后，很快就会有一个回馈，就告诉你说啊，预定成功还是不成功？ 对，酒店的礼宾部就会负责帮你把活动都安排好， 嗯， 你就告诉他我要去哪里干嘛就好了。 嗯， 像摩托艇啊，像比如说一般没有那些简单的水上运动，其实当天预定就好了。 当天预定就好了，这种可能比较容易实现的哈。 对， 哪些不太好实现的项目？ 就比如说包一个小船去一个就无人小岛，这样的话你就需要提前预定好。对， 嗯，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无人小岛当中的这个用餐的那美丽时刻哈。刚刚看的照片呢是比较餐桌的位置，那其实这个餐桌是在水里的。 对， 这一直泡着没事吗？ 这么热的天把脚放在水心感觉特别的 很 透心凉。 还有配的酒是吧？ 对，在当地的果酒。 多问一句，好吃吗？ 就我已经忘记了好不好吃，我记住的是当时的风景与当时的心情， 对不对？你看 我觉得这餐桌上摆的东西也就那么回事，面包啊，一些烤的串儿了，一些木瓜沙拉，好像也就这样。但是这种心情是非常难得的咯。 对，嗯，没有没有那么多地方是能够用当地的叶子给你包好的。 对，这倒是。 对， 那所以我们觉得啊，有必要来去用一个小视频去感受一下你们这样一次行程的一种比较完美的体验。这小视频呢也就一分钟时间，来先跟我们说一下小视频当中之前你拍摄之前有没有什么一些规划，那拍完之后你又怎么剪辑，然后我们一会儿再去看好不好。 好，我拍视频都是没有规划，都是活在当下，想把那个时候最美的一个瞬间捕捉下来。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说你在有没有什么剪辑的情况，自己拍完那么多素材怎么办。 对， 拿无人机也是物尽其用哈，拍了很多东西， 对， 该怎么办，海量素材啊。 所以就是在当地的时候就尽量多拍，然后后期的时候你就必须，比如说我200个 GB 就得好好整理，然后用软件给剪辑起来，所以花了挺多时间的。 真的是，就是如果拍一个一分钟的小片，但是你的时间用了多长时间， 就是拍摄的时间吗？ 但是你们的制作时间， 制作时间大概花了一个月吧。 啊，好吧，我们下面时间赶紧看一看来自于 Aaron 这个浪游玩家 Aaron 啊，他这样的一个一分钟的大溪地小视频是什么样子的。要命了，真是的哈！像这样的一个小视频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会发现其中完完全全体现了你整个像大片一样的这样的一次大溪地的旅行的全程，从水屋到海上运动，到海底下的这种浮潜，到看到鲨鱼跟他们一块嬉戏，到各种各样的项目全都融化在当中了，而且各种各样的机位和镜头的方式你都用遍了，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谢谢，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来，赶紧给我们汇报一下你是怎么去拍摄而制作这样的一段短片的吧。我相信应该有很心酸的历程。来，赶紧说说看。 对，然后因为我会带很多器材，不止单反嘛，因为单反其实海岛拍到的角度很有限，你只能在水上拍，所以我会带上无人机跟GoPro 主要是拍水下的画面，那无人机就拍一下，就给大家一个大的就是 idea， 大的场景、啊、 大概知道这个地方是怎样的，然后就是从广角的无人机切换到单反具体拍人的一些细节，然后再到水下的一些活动通过 GoPro 展现出来。 所以这个在之前自己也是设备带的倍儿齐全，觉得一定能用上是吗？ 对。 哎呀，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人买了很多设备啊，都是设备控，但是买完设备以后，比如我举个我自己例子吧，我就也买了 GoPro、然后呢也买了这个手持的这个稳定器，然后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自拍杆，也有一个比较简易的三脚架，但是不太会综合利用，这个是我觉得可能是思维方式不一样决定的事情，可能再需要去拓展一下这样的拍摄的角度跟思路才行，是吗？ 对，就是你拍之前你要想一下，就是说用这个相机是为了捕捉什么样的活动与角度，这个时候就帮助你就用心在，就是说拿着这相机你就知道要拍什么了。 对啊，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你这很长途跋涉嘛，带了一大箱的各种各样的拍摄设备去。 对， 我心说其实还是挺累的一件事情，不是度假去吗？怎么那么累啊？感觉是吧？ 对，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爱好吧。如果不是自己的爱好，我也不会就是说带这么多东西了，因为我就喜欢把最美的一些事物给捕捉下来。 嗯， 对。 那有人可能就会问了，说那比方说我们这样的，我们不喜欢出门带这东西的，能不能以后就找你做伴游？ 可以啊， 可能吧，对吧？ 可以可以，微博私信我。 哦，就这个，就我们字幕条上这个艾特啊，浪游玩家， 浪游玩家 就是你了。 对，嗯， 很好，很好找到你哈。作为一个旅行达人来讲，这一次是去了大溪地的，刚刚提到的第一个岛啊，波尔波尔。另外，刚刚你还提到有另外一个岛，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还有四分钟时间，赶紧给我们来说一下另外一个岛的情况。 嗯，对，我们去另外一个岛叫莫瑞亚，这应该是大溪地第二出名的岛。 嗯， 它的岛跟波尔波尔比的话，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比如说它的一个整体的整体的一个 landscape， 嗯， 地形，然后还有它也有自己的水上屋，但相比波尔波尔，它是更亲民一些的，嗯，就条件相对来说差一些。 嗯， 所以去了波尔波尔的话，莫瑞亚相对来说就你可能不会感觉有那么美，但它的特色就是它会很大，然后它能够去登山，它有很多不错登山的线路。我们当时就是花了一天的时间去登山了， 就是运动的方式又多了一些。 对， 不只是海上运动嘛，还有登山的一些项目。 对， 但是在登山过程当中就有很多可以玩的东西了，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因为下个小时我们节目当中就会请到我们这个耀月旅行的嘉宾，他们会跟到我们分享关于这样的一种国家地理范儿的哈，这样的一种旅行方式。那既然提到了 NGO， 那肯定大家伙都会知道，它绝对不是一次旅行这么简单，一定是在旅行当中能够寻访一些什么，能够探究一些什么，能够听到一些什么样的故事，能够了解到一些什么样的学问啊，这才是 NGO 他们的一个玩法。所以说有登山项目的话，你势必可以了解一些什么植物啊、动物啊这样的东西。当时你们看到什么了吗？ 当时我们就看到了很多形状很奇特的树， 嗯， 然后他们可以就是你击打会有鼓一样的声音， 哦， 就特别的酷。 古树啊，不是古老的树，而是有鼓声的树。这个很厉害啊。 对， 所以这种的体验我觉得可能在其他地方都没有过啊，可能还被保护起来了这种地方。所以去到大溪地这个莫瑞亚岛之后，可能有另外的一种方式，你可以更加亲近自然。 嗯，对， 它的山反正也不高，对吧？ 嗯，跟一般的别的地方比不算高，在大溪地算是最高的， 算是最高的。 对， 嗯，登到顶了吗？ 顶的话没有，我们不是登山狂热者，就看看风景就好了，了解一下当地的植物就好了。 他们在山里面有什么活动吗？ 他们山上除了登山的话，你还可以去在山林之间做一下那个 ATV。 哦，就是那个滑索那种东西是吗？ 也有 zipline， 那个， 就一般登山有的活动都有的。 那个全地形车是吧？ 对对对 ，ATV 那种玩意儿。 对， 就是他能够把所有体验的东西都给你都堆全了。 对， 就看你愿不愿意来去预定，然后这个花银子啊，这就这意思。所以说啊，一分钟时间来说一下关于你们这整体的一次，因为其实说白了，去那边海岛玩，基本上等于住酒店和一些海面运动。这个当时你们花了多少钱，还记得吗？ 两个人 一起，不算机票的话啊， 不算机票，可能不到20,000美金吧。 不算机票不到20,000美元的话，就是大概要14万了。 14万， 就是 差不多 到 所有东西加起来， 九天的一个情况。 对， 好吧，那我觉得啊，这个门槛其实还是挺高的。毕竟作为这个世界上顶级海岛来讲，可能花钱多一点也是值得的。两个人的话，平均每个人是要在6万到7万左右的一个这个金额。 对， 其实这个价格来讲，对于啊，目前在市面上面卖的其实一个大溪地的产品来讲，不算是最贵的，也不算是最便宜的，算是比较中档的一个体验。但是你们的体验是比当时是更加自由化的，对吧？ 对，因为我自己喜欢就自己自由行， 嗯， 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自己决定自己要去哪里玩什么。 哎，对了，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这个小时的最后的时间当中哈，我们也希望未来 Aaron 有更多的旅行故事等待我们去发现，等待我们去体验，同时还能够看到通过微博也好，你的公众号也包括小红书也好，看到更多你的一些个神奇的这种叫做带着你自己的范儿的旅行故事跟体验，好不好？ 谢谢 大家，继续更多分享。那么下面时间我们来用一首歌曲叫做如约而至，希望您过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的直播，这里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新浪微博一直播锁定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内容。下个小时里边啊，我们会请到耀月旅行的代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 Aaron 一起把咱们三位聊聊看关于这样的一种亲子怎么去畅游大溪地的体验，好不好？ 好， 一会儿我们继续发现更多的精彩，一会儿见。 无人可眠，有一回只剩某个似曾相识的场景，那一刻我忽然感应你就在我身边，过去当下未来未必却有其界限，或许爱能穿越时间抵达永远。等到秋叶终于金黄，等到花发悄然苍苍，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人 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 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正在直播当中啦。您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我们的新浪微博还有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收看视频直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今天我们的嘉宾就会有三位了哈。刚刚我们的 Aaron 依然在场，欢迎一下我们的浪游玩家 Aaron。 Hello 大家好。 另外呢，我们另外两位来自于中信医药月的代表，也欢迎一下二位来自报家门。 大家好，中信的药月马令玲。 大家好，我是来自药月的夏梦婷。 欢迎一下令玲跟梦婷啊，这个还是名字都押韵的呢， 谢谢。 所以今天咱们这几位来一块儿啊，这个男生女生在一块儿聊关于这样的一个大溪地的浪漫体验啊，不是亲子体验一样的啊。对，刚刚上半段咱们聊的是这个浪漫体验啊，刚刚 Aaron 也跟我们来讲了很多他的故事，照片相信二位在门外头也看了不少啊，觉得是非常的厉害。那么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换一种主题，聊聊看亲子玩法吧。那我想先问问看这个 Aaron 哈，这个之前是浪漫的去法， 未来有没有打算等什么啊？有了可能之后再来一把亲子的玩法，再回顾一下大溪地呢？ 肯定的， 肯定的要有，是不是啊？所以呢，未来的玩法，今天就要看看我们这两位来自耀月的嘉宾给我们来做相关的指导了。也希望 Aaron 可以来好好听听看哈，做一些这个预习，是不是？今天开学第一天。开学第一天咱们聊着玩的事儿合适吗？就得疯玩。 不都是刚才Alan刚才已经说过要提前预约嘛，就是我们是开第一天，但是可以开始预约春节的行程了，所以其实是可以开始做打算了。 太好了，那么春节行程当中我相信可能价格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啊，对不对？ 会，因为毕竟春节的是大家举家都会去出去的，因为我觉得价格高，第一个方面确实是因为机票酒店的高，然后第二个是因为人数多，因为它是一个难得的一个大家聚在一起的时间， 对， 所以很多人都会把这个时间就在境，很多人现在开始在境外过年，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同时的话也是全家一个比较难得的记忆。 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伙说一下这个为什么要感受一把亲子大溪地之旅了。咱们先从哪里说起呢？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由恋玲还有咱们的梦婷给我们来起个头吧。关于亲子旅行的第一站推荐大溪地是哪里？ 其实我在亲子旅行的话，我们可以先说一个做父亲的一个心理，就特别逗，因为尤其是很多父亲会带女儿去大溪地，然后呢，因为像我们有位同事，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女儿奴，在这个可以说是丧偶式婚恋，但这个他是没有错过女儿的任何一个 关键时刻 、然后呢，他说他最接受不了的就是他女儿结婚的那个时间，然后呢，所以他就是说我先带我女儿去趟大溪地，然后呢，等于是先给那个小子一个下马威，然后就知道他以后不能亏待我女儿。我女儿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去过最顶级的海岛大溪地了， 不能比这次，以后 所以说以后不能比这次，而且是说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女孩的这个运气都不会太差嘛，所以好像作为父亲，我觉得你以后一定会带孩子再去到大溪地的。 所以我觉得呢，之前 Aaron 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去大溪地的话，这个方法非常的棒哈，起码就说圆了一个女朋友的梦想，说我们顶级的已经去了，我对你已经超好了，你还要说什么，是不是？ 然后带女儿的话，我很小就女儿就已经去过大溪地了，然后看看你可以带我女儿什么样不一样的体验。其实我觉得好像很多父亲的这种想法还是蛮有趣的， 但我觉得这种想法特别正常，是吧？ 对， 那他们就怎么实现这样的一个父亲带女儿去大溪地的这种体验呢？算是一种，当时女儿几岁？ 应该是三岁的吧， 那么小啊。 对，特别小，因为去大溪地其实大家都知道，对带孩子来说最担心的肯定还是长途的飞行，因为我们国内市场的话就是唯一从亚洲可以接转的是东京，从东京呢然后飞大溪地大概是在11到12个小时左右， 刚刚 Aaron 也提到他女朋友就是从东京转的嘛， 对，所以说带孩子的话就是可能长途飞行会比较担心嘛， 对， 但是作为一个海岛控或者是对旅游比较狂热的这种爱好者，就是看到了一些视频或者是当地的这种就是景观之后，还是会抑制不住的这种冲动，然后想带孩子过去。 而且孩子的想象力就是他的承受能力其实是远远超过我们大人的，我们可能觉得孩子受不了，孩子很娇气，但是实际上出去的时候就是说就孩子的这种锻炼，包括他们的所展现出来的这种超强的适应能力，其实是我们就超过我们家长的，真的是 就比我们想的好太多， 比我们想的中好太多。 但是也可能会有熊孩子吧。 熊孩子就先不太去大溪地， 对吧？就先让他们先训练好再去吧。 对， 那所以说你看这个，我们既然说不用太担心带孩子们去那么老远的地方，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这个旅行相对来讲还应该是比较顺畅的咯。 是， 就是在当地的体验啊，在整个的这个入住的环境啊，包括飞行途中啊，我们不用太操心，是吧？ 不用太操心。 而且在到了当地以后，有酒店的这个帮忙之后，会不会更好一些？ 对， 会很好。 因为从这个客人抵达帕皮提机场开始，我们邀约就会把这个全部的，包括有担心语言问题的这种中文服务的接机人员，以及这个上岛的交通，比如说我第一天飞波拉的话，那会有一个内陆的航段，就是大概飞行30分钟左右，然后会抵达波拉波拉岛，包括这个机票，我们这工作人员也会协助他去购买好，对，然后一起抵达波拉波拉岛之后，就会有这个专属的这种也是接机人员会把大家一直送到酒店，从酒店前台 check in 开始，然后就开始正式享受酒店的服务了。 就是每一站都会有中文的接待人员帮你来进行下一步。 对对对，只要是我们耀月的这个产品，就是所有的这个内陆段的衔接以及到机场的这个接送，我们是都会安排好的。 哦， 对对对， 太好了。 所以这个对于你，比如说我是担心有语言呀，或者是当地有任何的这种顾忌，都可以就是放心的去玩就可以了。 Aaron，没想多刀吧？这待遇是不是哈、啊？自己全靠自己去个这个去打拼哈、啊，还好英文过关。对， 对， 要不然的话，在当地可能是不是当地说英文多还是说法语多？ 酒店来说还是说英文的会比较多、但是当地人的话，如果真的是想跟当地人来交流的话，他们应该是会说法语， 法语会多一些，就各种现在应该就是 bonsoir 啊，对吧？到了晚上的话，应该跟他来这么一句，他也很高兴。对， 那法国餐厅的话，你会觉得就是，它是有一种法国那种腻腻的感觉，你会觉得吗？就是法餐厅里边，然后呢， 就 是 跟在法国是不一样， 灯光很灰暗，然后呢，就是觉得，话语的话也都好像老年人会很多、然后他们都是那种轻声交谈，然后真的就是那种蹦搓啊，然后是个猪，然后马克西就好像就这样的很低沉的这样的声音，对，然后让你好像。从语言当中也让你觉得很浪漫， 就是说他的声音很低沉，很宁静，就是从他的言行举止，他的谈吐当中，就让你感觉到是一种比较安静的地方， 很安静 来度假的地方， 是 能够脱离城市的喧嚣啊，所以更加适合于亲子旅行，因为没有什么人打扰，这个很重要。 对对， 是， 其实有时候这个家长们带着孩子们一块出去玩的时候，特别害怕人特别特别多。 而且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你也会告诉孩子啊，我们说话的声音只要是你让你的旁边的人听到就可以了，就是在那样环境当中，孩子也不会吵闹，他们也会自然的安静下来。 这是一种多好的这种世界的教育， 这就是言传身教， 真的就是这样啊。来，下面时间我们来赶紧开始今天的这个看图说话的单元。 好的， 对，来聊聊看关于这样的一些个特别适合在当地感受亲子旅行的酒店，还是特别重要的这个体验嘛哈。因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酒店，就是 Moria 岛，是吗？ Moria 岛这个之前 Aaron 在 Moria 住的是 Hilton 这回我们要去 Intercontinental 洲际酒店，来看看啊，这图片给到了我们一种啥样的体验？我觉得啊，就这样的酒店好像并没有很大嘛，啊，是不是？但是其中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些个特色，给我们来去说说看呗。 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唯一的海豚中心在这个酒店里面，就是说大家如果是住水上屋的话，在晚上是可以听到海豚的叫声的，然后如果你不花钱的话，是可以看到海豚跳的，如果是到那个海豚的池子里边的话，是可以摸海豚，然后和海豚一起去游泳的，然后很多的小孩子们都非常喜欢这个这里，然后就说摸这海豚跟摸塑料一样 啊，摸塑料一样， 因为海豚它滑滑的，它是滑滑的，然后凉凉的， 这个质感很玄妙啊，对， 因为你们好像没有那种肉感，真的就是你摸上去 是硬的还是 硬的？硬的，然后滑滑的， 哎，好想体验一下啊！真是摸摸海豚，我觉得也是人生一大乐事啊。再来看下面一张图片，就是跟这个红鱼还是福分呐，它一款魔鬼鱼哈。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这位嘉宾说到的，然后就是去摸魔鬼鱼，对，然后是拉到一个小岛上沙滩这边，然后呢是。就是真的是你的身边会有很多的魔鬼鱼围绕着你，然后即使是它撞到你的话，你也不会觉得危险，其实是非常安全的。 它是吃 小鱼吧？ 对，那个， 那我们就放心了。我们这么大一只，它吃不下去，对对 对对对。 哎，对，来，那继续来看看啊，这是一些跟海洋动物们的活动，这又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海滩边还是什么一个池子旁边？ 没有看到特别。 这个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桥底下？ 这应该是水上屋的下面吗？ 对对对，因为像这种 鱼好多。 对 对对对，酒店都会有， 因为它是潜水的地方，会就是水上屋下面就会有鱼。 嗯， 这位嘉宾是不是？之前你们在那个瑞吉那边也是在，只要是下到水里面，就是你不用特别的去招呼水鱼就在脚下， 吃不完的鱼。 对，你都不用出酒店，你就从你的水屋就楼梯走下去，然后整个的在水底下就是各种的魔鬼鱼啊，各种的热带鱼都会给你游过来，五光各种的色彩。 所以之前是有的酒店的房间会有那个玻璃板嘛，然后只要是灯一亮的话，那些鱼就全都过来了。 嗯， 你看你们这都去过，就欺负我。 邀约欢迎， 看看这个，这是一个茅草屋，然后这是在水，这不是在水上吧？这应该是在陆地上面的。 我觉得这是欢迎之别墅，放心吧。 嗯， 看一下啊， 这个是什么别墅？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泳池，这应该是淡水泳池的感觉，好像是。 这应该是房间自备的泳池。 嗯，当然也可以在里边有一些个其他活动啊，包括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公共区域喽，公共的一个淡水泳池。 对。 再来看这张，那这是可以看到比较明显啊，这个淡水的泳池，房间私属，每一天都会有吗？每一天都会有这样的淡水泳池是吧？ 分具体的房型， 房型 对， 房型 基础的房型可能是花园别墅不带泳池的，然后高一级的就是面积会更大，然后会配备私人的泳池这样。对，但是酒店里面的公共设施肯定是都有这个就是大的泳池的。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种房型的话，算什么等级的？这是比较好的还是普通的？还是看着好像就是有这个沙发啊，有写字台啊，外边有泳池啊。 这应该是带泳池的花园泳池别墅的房型，应该不是。 对， 应该不是水上屋。 对， 这是水屋。 对，这是水屋。 对， 但它一半还有岸，还挺有意思的啊，一半水一半岸啊，这个还挺有意思。另外的话，还有像是这种的一个大全景，从高空俯视的话，会发现整个它这个不是说就是岸上那一片，它旁边还有一个小离岛，这个离岛的两侧也都是这种水上屋，中间会有一些小桥连接在一起的。 对，是的， 对，洲际的水屋其实跟其他酒店不太一样的，就是它这种是半水上屋。你像就是其他酒店基本上都是延伸到水里面的，就全水上屋。 半水上屋。 对， 所以这是一个现在新的玩法吗？ 其实也不是， 很多客人觉得在这个酒店里面好像更有安全感，就是一半在陆地，一半在水上。 我想多问一句啊，这个就是在水上屋住的时候，我相信二位也好，包括 Aaron 也好，就可能都会有一些体验，就是水上屋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不会有点点的吵？会不会有海浪声哗哗的？有这种感觉吗？还是会比较的宁静，能睡得好觉呢？ 因为水上屋在 Bora Bora， 它的水上屋是建在内部的泻湖上面，泻湖相对来说很平稳，如果没有船只的话是没有浪的，所以晚上其实睡得挺香的， 还挺好。 对。然后可能如果住洲际的水上屋，没有什么哗哗的水声，但可能会听到海豚的叫声。 真的啊？ 对，会。 对， 这个也很好，可以伴自己入眠。 对对，然后有的客人就说啊，我一个晚上都在听海豚叫。 这个他也是真没睡着吧？ 可能是被美景吸引的。 对，来，我们继续看几张照片吧，好吧？这张照片呢，就是也跟之前啊 Chris 一样，这个划这种的单板的这个小船出去玩，这个就是比较浅的地方了，可以去感受一下哈。也肯定需要提前预定才是。那我相信，那为什么说这里特别值得带着亲子们去？刚刚我们说有海豚体验哈，有这个魔鬼鱼的这种触摸体验，你还可以享受一些比较丰盛的美餐，不像是那种无人岛上面的感觉了啊。这个可能这个更加精致一些，是吧？ 对， 这个餐厅是不是值得一说？ 其实我是想说，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因为首先大溪地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旅游目的地，所以它的岛和就是它的点和点之间的交通，甚至可以说是无缝链接的这个交通。然后呢，我不知道 Alan 这边是怎么样。我如果是比如说在莫利亚的话，那如果你想吃哪家餐厅的话，你可以直接到酒店前台去预定。然后这个餐厅的车的话，会直接在大堂这边来接您。然后吃完饭之后的话，再把您送回来。所以它的这个就非常的方便。然后它这边有很多的选择，像餐厅的话，第一个可是有法餐厅。然后它不是那种大特别那种大 的那种法餐厅，就是那种很精致的，就是可能这个也就有十几张桌子那种很精致的法餐厅、 啊、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海鲜餐厅，海鲜餐厅会更好像是更接地气一点，就是它的装修一般，但是呢你觉得那个虾呀、啊、这些也包括那些饮料全都是水果鲜榨的、 嗯、 然后包括那些虾也都是都是很新鲜的， 嗯， 然后呢，第三种的话，它是有那种风景比较好的，叫日落餐厅。然后这边的话，可以像我觉得，不好意 思，来，有什么话要补充啊 ？Aaron， 对不起，对不起，然后这段掐了别播， 直播都出去了，这个。 然后呢 ，Aaron 的话可能是说都要预定，然后其实我觉得可以把这一天的这个时间来安排好，那就是早一点回来，在五六点钟的时候去这个日落餐厅，然后一边看着夕阳，一边用这个法式餐，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体验。 哎、真会玩哈、啊，成得劲儿的感觉是。所以说，你看这个从白天到晚上都被你们安排满满当当的。 对，其实可能有的客人会觉得海岛很闷，其实不是的。嗯，是不是？然后只要是你把每就是刚到的我非常同意这个，就是你先到的话是把这几天的行程都安排好， 嗯， 那么你差不多就会知道我每天大概几点起床，几点到酒店，然后我今天用什么餐，明天用什么餐，其实都是有一个很好的规划，你不会觉得闷，反倒会觉得啊、哦、可能有几就是这几天也很快就过去了。 所以这就刚刚 Aaron 所提到的这个他自己所喜欢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先第一天到了以后咵咵咵全排好单儿， 对 啊，第一天干嘛，第二天干嘛，从早到晚上规划好了以后自己踏实、 嗯、 然后后边每天都不用再想这事儿了， 对 啊，就放心的玩就行了，是吧？ 或者是酒店的话，有的时候还会提前提醒你、嗯、预约好了这个时间的话会提醒您大概几点在那边集合， 对， 然后所以这样的话他的确实你就觉得是有一个私人管家在旁边来安排你的这个旅行，所以还是觉得挺省心的、嗯、 哎，所以省心呢那是必然的了哈。那我们下面的时间我觉得要在这样的一种省心的旅行之余，还得要想想考虑考虑更多的一些选择，咱不可能就是说啊、咱只有这一个选择，对吧？莫莉亚这个洲际不一定只有这一个选择， 是， 那像咱先说说看这个洲际大概得要花多少银子，几天几晚比较方便。 洲际的话我们这边是六晚八天的行程， 对， 六晚八天， 对， 比你还多一晚呢，对吧？ 不是，他这边是说是在外岛的行程，我们说的是整个的行程、 嗯、 就是说他就是几晚在外岛，然后通关最后一晚的话是肯定是要回到主岛的，因为航班的原因、嗯、他第二天的早航班要飞过去、 哦、 洲际的话，莫利亚的洲际的话得分您是在什么时间段出去、嗯， 比方说我们就可以错峰嘛，错开这个假期、嗯、错开开学这个日期往后算一算，找一个时间段，刚刚比方说春节咱们就甭说了，要是在其他的这个淡季的时间当中，比方说是寒暑假期间。 寒暑假期间的话，如果我们是在因为是考虑到我们的这个受众可能会从全国各地出发、 嗯、 那我们这边基本上是包从东京到大西地往返的这个机票、 哦、 然后呢酒店的话我们是五晚的这个洲际的穆雷亚的水上屋，或然后再加上这个一晚的本岛的这个酒店，然后我们的价格应该是在 14999 14999左右 一个人。 对， 对，这是我们今年双十一的一个特惠项目，就是我们跟 14999， 对，是， 哎，他们那个怎么省这么多啊？ 因为我们是跟大西地航空包括这个当地的这种品牌酒店谈的一个合作接洽，所以说这个活动是每年就是很多海岛控啊都是就是痴迷的 等待 的这个活动。 等待的时候， 对， 我跟你讲，做旅游节目有很大的风险。就是做了这么多年旅游节目，我会发现就是哪儿都特别想去，关键遇上这样的嘉宾吧，就这种价格太诱人，你知道吧？就是15000一个人，两个人才3万块钱， 对， 就可以有这种体验，还包一段机票， 是， 嗯。 特别的值。 要是升舱呢？ 升舱的话，那是要看这个第一个就是坦率来讲、嗯，因为从东京到大西地的公务舱其实不多， 比较满。 对，所以的话，升舱的话确实是要早下手了。嗯，然后可能越早下手的价格会越好一点。嗯， 哎呀，这个风险第二条我发现就特别这个。这心呢、啊、就开始飞了，知道吗？刚九月份我开始惦记到什么时候能够度个假的事了。 其实你从九月份开始预定、嗯、然后其实已经可以开始了。 哎呀呀呀， 真的真的 心里痒痒啊。来，咱继续来看看令我们更加痒痒的一个地方。来，我们来转换岛了啊，换岛了哈。 好的， 我们到 Bora Bora， 这也是 这个我们的浪游玩家啊 Aaron 比较熟悉的一个岛 Bora Bora， 看看当时你们住那个 St. Regis 跟这个 Conrad 有什么样的区别好不好。那看看这个康莱德酒店， 也是专家了、 哎、没有你们专家 没有没有， 先看这样的一个酒店的全景图片吧。 嗯， 好，大概其都是水屋， 对， 嗯， 对， 也有花园泳池别墅、嗯、 啊，在这个山涧当中好像还有这个小小茅屋的感觉啊，在山里边也有， 嗯， 哎，非常的这种好像挺大的感觉，是这么多一个房间。这里边的样子啊，我们就可以慢慢来看。先看外边哈、 嗯， 外边就是刚刚第一张，我们来看看这种的，这种是哎呀，就是 Hilton 的这样一个就是顶级的代表作 Conrad， 它会有标配的，每个房间一个泳池，每个房间一个泳池， 是， 嗯，这算是个泳池还是个浴缸啊？ 泳池 ， 对、嗯，因为它是航拍，所以说可能显得比较小，对、 嗯。来说说看这样的一个。为什么要选择康莱德酒店吧？这边， 因为我们先说一下它的背景，或者先说一下它的血缘吧。嗯、然后它是那个 Hilton 集团旗下的，那么它当年就是佟丽娅和这个结婚的那个酒店那个岛， 怪不得。 对，然后呢，当时他们结婚的时候还是希尔顿， 嗯、 然后他们结婚了之后的话，就开始重新翻新了， 就被他们带的。 然后那个 带货、哦， 对，然后就等于是现在是康莱德，所以其实如果是现在去的话，应该是比他们那个时候的 更贵了呗， 就是应该说享受会更好了 啊。 嗯，而且还有很多的客人会特别在乎岛的新旧，就是这个酒店的新旧、嗯、 对， 因为酒店的新旧确实是一个，尤其是中国人特别喜欢那种大的 lobby， 然后呢很新的东西、嗯、他们会觉得很好。那么像这康莱德酒店是2017年新刚刚装修过的，就非常非常的新、哦、所以一进去就会觉得这个眼前一亮，是这样。 来吧，那既然是新的话，咱看看房间里边客房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哈、啊、这乍一看这就是五星酒店，甚至是超越五星酒店的一种标准哈、啊 嗯， 就是在海岛当中的，就是水屋里边是这样的装修， 是 不怕犯潮吗？这个这地板没事儿啊？ 他们一般会两三年会重新装修一遍，重新维修。 对，因为像这种星级酒店，它里面的那个空调的那个循环系统都是每天会保证它这个循环除湿的、 哦， 所以说入住进去的话，肯定这种干燥舒适度还是可以保证的。 嗯， 对， 来继续看啊，这种连顶棚都是木板结构的，这个好漂亮啊。 嗯， 对，而且它的房间面积都很大， 嗯、 都是在100多平。 对， 哎，继续来看。 真的是推窗见海，然后真的是躺在床上就可以看繁星的那种哈。 这是个套房哈、啊，感觉外面还有一个小客厅，就应该是看到的就是稍微高一点点的景色，好像在山边的那种感觉的。 嗯， 这又是另外一种更好更大的套房了，就是这个套房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客厅。 对， 嗯，当然这个是它的公共区域了，这个是它的 lobby 还是餐厅？ 对，这是它的餐厅。 嗯、对。 而且康莱德的话还有一家中餐厅、 哦、 就是可以就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中国味嘛， 中国味，对 、嗯、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还是愿意吃点什么这个辣子鸡啊， 面条、 面 条， 对，毛血旺啊这样的东西，火锅啊， 火锅应该就没有。 有一次我在瑞士，在这个皮拉图斯山脉当中，就是在滑雪的中午，哎，发现 滑雪的哇， 哎，在中间有一个小餐厅，酒店里边叫做 Fruit， 就是个酒店 Fruit 应该叫、就是，嗯，有一个中餐厅啊、不是，它提供中餐的一个餐厅， 嗯， 有火锅可以吃， 哇， 是中式火锅， 哇，滑雪的时候这么冷，然后吃到火锅，简直幸福死了， 对对对，所以说在海岛当中能够吃到中餐。很开心的一件事， 很开心的一件事。 对、嗯，其实说实话，天天要吃海味的话，我觉得可能胃也受不太了啊。 对， 来继续看看这个景色啊，无敌海景洗手间啊。 对， 这个卫浴的方面，我觉得就不用多讲了，太美了，没有人能够看到，就是任何的，没有任何阻挡哈、 啊。对 对， 嗯，这太厉害了，这要是不是一扇窗可以跳出去的感觉。来继续看啊，这张照片，这是一个 bar 还是像是个 lounge 感觉？也是迎着面朝大海，一侧会看到夕阳，这种美美的质感。 嗯、 哎呀，开始 放飞啊！就这个就是感觉，就是我在房间里边可以看日出日落，然后和线下的人或者是说一家人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特别难忘的体验。嗯、 继续来看看照片，像这种宁静的感觉， 就是你甚至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的声音。嗯， 对。 当然也可以呢，我们稍微的发发呆啊，再找个平台，找个高处。往远处望一望。 嗯，其实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之后，嗯，就是可能你会有半天的时间发呆，然后发呆你倒会觉得，哎，这一半天还挺难得的。 可就是说呢啊，所以难得的时间我们会继续跟朋友们分享更加难得的故事。一会儿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去跟您继续聊聊看关于这样的一次亲子游大溪地的体验是什么样子的。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新浪微博一直播，锁定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绪。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 好了，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那今天来感受一下大溪地的美丽，该怎么能够跟亲子体验一下大溪地？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特别来宾，我们的浪游玩家 Aaron， 欢迎 Aaron。 Hello， 大家好。 以及我们来自中青旅耀月的两位代表令玲还有孟婷，欢迎你们。 Hello， 大 家好。 那今天呢，继续来关注我们关于这样的大溪地的话题。刚刚聊了半天康莱德，康莱德到底有什么跟亲子相关的这种体验？赶紧跟我们来报告一下哈。 因为康莱德他还有一个就是儿童俱乐部，所以的话，如果是爸爸妈妈想过一下二人世界，然后呢，包括还是想让孩子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就是让他正好在这样里边能够接触其他国家的小朋友，然后呢，跟同龄人或者是跟年纪和其他的这个孩子们打成一片的话，其实我觉得儿童看护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我懂了，寄存处。 其实我们可能会觉得他们语言有问题啊，什么有问题，但是其实小孩子就是他们在一起玩的话真的不需要语言沟通啊，好像打一架或者是在一起一玩就不 OK 了， 对 就在一起 了，对，确定过眼神一玩玩一天。 对是这样。 所以其实好像其实还不错，就是孩子们有孩子们玩的地方，然后呢家长们还可以过一下难得的二人世界，所以 Aaron 以后有孩子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会带去啊，对，不用担心会有这个孩子的，当然有时候陪孩子也挺开心的哈。来，继续来看我们下一家酒店哈。对，我们还是非常推荐朋友们带着孩子们一块儿去到大溪地感受一下的。多问一个句话，孩子几岁以下不占机位，他要是占床吗还是怎样，他这个人孩子该怎么计费用呢？ 因为正常来说我们是有这个，我们在报价当中会有一个儿童价，然后呢会有一个一般是11岁以下的孩子的话会有一个婴儿价，对不起，然后还会有一个儿童价。那么呢如果是他在11岁以上的话他就算成人，那么我们如果是他跟两位成人一起入住的话会有一个第三人价，所以其实还是挺划算的。 哦， 对， 总而言之它总会有一些小的优惠。 对，其实我们有一套整的一个报价系统。 好， 然后如果是三， 我可以咨询你们就好。 没错的。 来继续聊聊看我们下一个酒店了哈。下一家酒店呢，我们这样吧，我们先通过一些图片了解一下好不好哈。这个图片呢能够让我们看到山，先看这张图，这山是啥？ 奥特马努山。 哎，你们都知道哈。那这样吧，我们呢既然都知道这座山，那既然有了山就一定会有海，底下就有海，所以这样的一种景色刚刚好像 Aaron 也提到过了， 对吧 听到了。 Moana 这个地方为什么值得亲子们一块去体验去游览呢？ 我是觉得其实莫安娜相对来说，布拉的我们刚才也在聊，就是布拉的话更多是一些水上的活动，但是因为莫安娜的话它是有山有水，所以它的就是这个其他的活动也会比较多。那比如说有那个刚才 Aaron 也提到了那个 ATV， ATV 的话如果是要预定的话，特别提醒大家要带驾照，因为他是要驾照复印一下，因为他是要开的那种那个四驱越野车。四驱越野车之前也有客户去开过，就是确实是很普通的一架四驱越野，能拍出这种兰博基尼的效果，拍的特别的漂亮，拍完了。 来，我们看看啊，这个有山的地方该如何去体验各种各样的别样运动。你看啊，像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围着这个岛，围着山可劲儿转，你弄个快艇也行，包一艘船出海哈， 对， 特别的棒。那像这样的，这是什么？这是在海滩边的一个俯拍的航拍。这种海滩怎么会是怎么会长这样？感觉好像是非常嶙峋的这种结构啊，不像是一般意义上的这种沙滩啊，很软啊，很平坦啊，不是。这也是当地的这个岛的一个特色，对不对？ 对的。 我们再来看下边这一张，这个就是离岛并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很浅的白沙滩。这种地方好像刚刚好像是在 Aaron 的图片里面好像看到过这种地方，就是你在趟水的时候好像是有的。 其实像有的时候我们像如果是参加摸摸鳜鱼的项目，它是午餐的话会到一个无人岛去用餐，其实很多无人岛的景色的话也都是这样的。 无人岛当中再来看看有人的地方，这是服务人员吗？ 对， 再给我们准备一些餐食。 是的， 小周送早餐吧，应该是 早餐啊， 应该是，感觉是 他们是划着船来给我们送早餐吗？ 对对对， 在一个房间这样送。 对对对，波拉他有的酒店就会提供这种的，这个就是特类似于比较特别的服务，就是早餐的时候你不用去早餐厅吃，我的工作人员会划小船给你送过来，然后会清掉，特别好。 直接给你送过来，这个倒是挺好的。 对了，艾瑞，你就是你在无人岛用餐的时候也是穿成这样的服务人员来为你服务吗？ 没有，是个男的，所以不会穿成。 对，男的比较有劲儿，那些东西比较多，他能搬得过来。我觉得 是一个人。人吗？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跟你服务？ 应该是有一个划船的，应该是有一个开船的船长，然后再加上一个服务人员，应该两位啊， 两位啊，给你送到 就无人岛上， 就是 然后 送到你这个房间门口， 对， 还是给你推门送进来，就给你送到茶几上，还是床边什么的哈，你这慢慢享受一下。 他有的时候会到那个就是因为那个水上屋不是都有那个。 露台， 包括还有那个梯子，他有的时候会从那个梯子上来，然后送给你。 有点意思，所以他们还是这个费点千辛万苦的感觉呢。 对 啊， 对， 给你一个惊喜，就不是打开门能看到的，可能你走到这个水上屋的这个露台里面就能看到你的午餐，能看到你的早餐，还是挺惊喜的。 哎呦，真好。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酒店的房间的图片啊，说实话可能每一家都会有每一家不同的这种风格，或者它的家族性的体验。但是这家洲际它为什么能够适合于亲子呢？那它的理由又是怎样呢？它这种是不是因为它依山傍海，景色会多一些，带孩子们拍照的这种元素会多一些呢，还是怎样？ 你说的是布拉布拉的 洲际，布拉布拉这个洲际啊，这个莫啊，这个是莫阿纳是吧？ 洲际莫阿纳， 这是莫阿纳。 莫阿纳的话，其实它整体来说，因为莫阿纳它是不属于在这个波拉的环礁上，它是属于在波拉的大岛上，所以从交通方面来说的话，它不抵达波拉大岛之后，不需要再坐一段小船到环礁，交通上来说它是略方便一些。对，然后就整体这个莫阿纳，首先一方面是它的性价比会比较高，再一个就是针对孩子来说的话，就是包括它的这个就是就是水屋下面的这种生物的多样性，以及这个酒店的餐食，肯定还是说可以满足这个孩子不同的需求的。因为他的这个酒店里面有正规的这种西餐厅，以及有那种就是简式的那种就类似于那种吧，然后你可以去吃，比如说喜欢的汉堡啊、果汁啊什么的，也可以就是应孩子的口味去点一些，也可以点正规的西餐，当然。对，就是相对来说选择还是比较多的， 选择更多元化一些，这就是很好的一种对孩子的一种关爱了。 对， 对对对。 而且好像莫阿纳的话，我记得他是在每周四的时候还会有那种就是草裙舞表演，然后同时他还会教你怎么穿那种就是波利尼西亚的那种裙子，然后就是很多小孩也都很喜欢。 对，这个很有互动性，对吧？ 对对对对 对 对， 就是当小孩们他们玩起来了以后，他们就会忘掉所有身边的一切，他们会觉得哎，我能够融入其中非常开心 ，OK， 满足100分啊！家长们就已经到位了，因为也不指望他们能够记住什么，对吧？就是体验一下就好。 对，其实像这次的话，还是能他们就是会觉得啊，蓝天碧海， 对， 然后知道这些水里的动物，然后呢，知道不一样的这种波利尼西亚文化。其实这些包括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在法语的餐厅里面那种。就是这种文明，包括这种不大声喧哗，很多小细节的东西，我觉得在旅行当中他们都会受益匪浅的。 对， 所以你看啊，这种的受益的故事，我觉得可能不只说是你这次旅行当中会有体验，回来了以后我相信还有很多的朋友们会有很多的这种制作手段，包括刚刚像 Aaron 那个小视频哈， 好赞、 很多照片，这种回忆是无价的。 对，没错， 对对， 等他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给他再看当年你的样子，这种感觉我觉得是父母对孩子最大的或者更大的一种关爱。 对，是、就是把你的成长的这个记忆全都留下来了。 没错、没错，记忆是根本拿钱买不到的， 是 所以有这样很珍贵的记忆，是吧？那个女朋友肯定会非常开心的。来啊，我们继续来看看下面一家酒店了。我们离开这个莫阿纳的洲际之后呢，要去到的就是另外也来自于也是波拉波拉哈，叫做泰拉索，泰拉索洲际酒店。这个酒店呢，可以说是又不一样了。但是我们可以先通过一则短片来了解一下泰拉索是什么样子的。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看过了一段视频，这是来自于叫做泰拉索洲际酒店的相关的视频内容了。那其实呢，我们待会儿对于这样的一个酒店的一个认知，基本上是已经比较全面了哈。通过视频啊，各个方位有餐厅的，有这个客房的，还有航拍的，还有晚上的这个情况。但是，怎么能更加深入的一些，我们感受一把泰拉索与刚刚那个莫阿纳不一样的地方？因为都是洲际，对吧？我们该怎么选？这里面有学问。 因为泰拉索就是应该是很多的客人都会非常非常喜欢，因为它有几个房间是正对着奥特马努山的，就它的位置是没话讲的，非常非常好。然后之前确实是有客人预定的话，说我就要313或者314房间， 指定房间号， 然后指定房间号，因为 一定不是第一回去 了，然后指定就说那边好像是说是拍奥特马努山最好的位置。所以的话，就是我觉得每一个酒店都有它的特色，像 Aaron 他去的是瑞吉，因为瑞吉的服务确实很好，就是他在就是在从岛上就是坐那个游艇，然后回到酒店的路上，是不是已经把 check in 的手续全都办好了？所以你可以第一时间入住，然后就不用等。但是像洲际的话，它可能就是以这种景色来取胜。那么，它的房间是真的是没话讲的，你是可以正对着奥特马努山，就是躺，真的是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奥特马努山的， 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山景。哎，来看看这山景长这样啊！这个刚刚就是说跟那个泰拉索和那个莫阿纳怎么感觉这么像呢？这俩是不是挨得特别近呢？ 对，距离不算，对，他是抵达了这个就是波拉这个大岛之后，然后再坐舵，大概是15分钟到20分钟的一个小船，就直接入住泰拉索了。对，但是他这个是在外环礁上的，波拉外环礁，所以他的泻湖景观是可以跟四季、瑞吉等这种就是 相媲美的。 对对对，所以说相对来说，泰拉索还是一个就是性价比包括品质一个绝佳的选择。 他就是说，可能这个景色更多元一些，更丰富的选择更丰富一些哈， 对，山海。 其实我们之前是有一个差不多是一个在 Bra Bra 的一个酒店图，那么差不多这个位置，就是如果是这个图的话，差不多这个位置是康莱德。那么康莱德可能给您一种一岛一酒店的感觉，因为它是在一个独立的一个沙滩上。 对。 那么四季和上北下南，四季和和瑞吉应该是在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啊。 对。 然后呢，然后那个就是康莱就是那个泰拉索应该是相对比较中间的位置，所以它正好能对着奥特马努山。 地理位置很重要， 很重要， 它决定了整个的景观是足够能够吸引人的，所以能够引来很多人的就点名啊，让哪个房间。我们来看看几张图片吧，这也是在这个入住当中的一些个相关的公共区域。这个区域就感觉很现代了，是有点后现代的意思。这是什么地儿？是一个大堂吧还是餐厅？ 因为泰拉索的 lobby 的话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茅草屋，比较那个就是当地原始的这个感觉的。然后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个餐厅或者是一个休闲区。 然后你可以知道哈，里边和外边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世界。像这种情况之下，在最尽头的两间房间去拍外边那个景色肯定是最好的。 对，因为它像它的水上屋的像两个小钳子一样，所以它能够保证你的这个每个房间就尽量的那个能够看到这个景。 它整个它这个设计的会更加合理一些。 对，是。 对。 来 继续看看啊，一些相关的景色，像这种情况在沙滩边，它也设置了一些小桌啊，可以一边用着扇啊，用着晚扇，一边看着这个山景， 对， 还能够看到山背面这种非常美丽的日落的景色哈。 是不是你觉得就是照片看多的话，就是这些照片反倒是觉得很正常了，在大西地。 对，但是每张都很仙儿。 对，都很仙的。 来继续看哈，像这样的也是在一个小码头的地方给你摆个小桌吃饭，也依然就是所有的景色都会围绕这个山。 对 对。 这个很有意思，那继续看。 因为就像 Aaron 说的，就是他不是像其他的海岛这么平铺直叙的，就是因为他有这座山，所以他 显得更立体。 对，很立体，而且他的那个像我们上次说的这个 Tiffany 蓝，也是让人觉得啊，就是你看 Aaron 的女朋友就迫不及待的投入到了 Tiffany 蓝的怀抱。 对对对，来继续看哈，像这种的怀抱，对 对 啊。 在这个各种各样的区域会有不同的功能，包括有些休闲 SPA 的区域也会有，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找一个安静的时间段，但每个时间都很安静啊，找一个安静的心理安静的时间，然后去感受一把更加宁静的这种沐浴啊。 包括这次我们也跟 Alan 身上学了很多，就是我们在出行通知里边会让大家带上三脚架 未来是标配啊。 对，然后因为毕竟是说大溪地费用还很贵的，你真的请一个这个请一个旅拍的话还是蛮贵的，所以其实这个如果技术还不错的话带上三脚架应该也是必备， 节省成本， 就是必备的。对 对对，来继续来看图片啊，这是在晚上在沙滩边，你可以伴着它已经把这个用灯光做好的这种装饰的椰树啊，棕榈树，后面依然是这个山景。 对，其实那个布利尼西亚风格里面，他们会有很多火的这个元素在里面，所以他们就是很多你会觉得就是火光的话也会让你觉得很温暖，也很浪漫。 那两侧这个是真的火哈、啊？ 是的， 对，这太美了，太美了。当然，在就是一些。在这种沙滩边的一些活动，那好，我们还继续回到这个海中来哈，感受一把水面的活动，这水也太清晰了。 这个就是刚才孟婷说的那个送早餐的小粥， 对 ，Aaron 刚刚那个小粥里边就是送早餐的粥那个小歌是吧？没有这个波林西亚女生不在，就是比较惨哈。 没关系，下次带孩子再去一次的话，我们就给你安排这个 少女送餐， 少女送餐， 你得多点一些餐，咱一起送才行。人点人 对，还有宝宝餐了， 对，就一个人送就完事了嘛，多点一些就好了啊。对，来继续看啊，下面这样一张图片是卧室啦，这也是能够这个躺在床上看海景， 是 特别的美啊。继续来看，这也是在房间的客厅的部分起居室，我就特别的就是好奇，就是除了有一些个户外的水上的运动之外，我们在房间里边还能够干些什么？在这种客厅这么好的地儿发呆，还是有什么一些别样的什么安排？室内的活动有没有什么呢？可以选择的东西，他们给你提供点什么样的服务呢？ 室内的话还真是除了玻璃地板的观景，你看它那个桌子下面 是还有玻璃地板的， 对，都是有玻璃地板的，就是刚才那张照片，对，就是在房间内的话基本上就是安静的享受一下静谧的时光。对， 其实或者是也可以，如果你是一个 SPA 控的话，是可以让这个服务员到，或者是到他的那个 SPA 区域里面去，有的服务也是可以到这个房间里面来帮你做 SPA， 其实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体验。包括他的那个 SPA 空间也都是在做 SPA 的时候是可以看夕阳，或者是这个就是在这个海边的，所以也很宁静，就是可以一边听着海涛声啊一边做 SPA 啊，这太好了。所以就是说你的这个体验其实还挺丰富的，我不只说是一些个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当然也有一些个我看这还是温泉池的感觉哈。 是、 来继续来看一些这种项目，这个好特别哦，这俩人穿灯这样往下跳，跳往海里面跳是几个意思？这是在摆拍了哈，对。 这个，我想请教一下艾伦，他是三脚架是放在什么位置？ 这个 可以拍出这个， 这肯定有是摄影师的，这个是三脚架应该悬哈。 这只能拿出你更好的朋友，就不是三脚架。 对，来吧，那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了啊。赶紧来我们说说看关于亲子的一些个一起体验的项目，我们来去总结一番好不好啊？各个岛我们边说来去边聊这些事情，我们也是看看哪些更能够吸引孩子们的乐趣，毕竟开学第一天嘛哈，这个心还是赶紧要放飞才行的。对，收心完了还要放心。来接下来我们说说看孩子们的体验。 孩子们的体验的话，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包括艾瑞也提到的那个 ATV 体验。ATV 体验的话，其实在莫利亚的话，它的活动会更多。那么他们分两种，一种是两个半小时的，还有一种是三个半小时的。那两个半小时差不多你是在半山腰可以看到，就是两个泻湖交汇的一个景色，就感觉是两个括号一样，然后它马上就要交在一起了，但是没有。然后如果是到了三个半小时的话，真的是说是差不多是在这个莫利亚的一个最高点，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俯瞰莫利亚的这个全景，其实是一个就会感觉一路奔波过来，然后看到而且它在沿路的话也是有这个，你可能开车的话会路过小溪，然后开车的话会 会翻过一段这个泥泞的路，所以的话就是还对于驾车技术需要一定的水平。这样，然后呢带宝宝的话可以让宝宝在那个车在那个车里面，或者也有一种是你可以骑摩托车来进行的一个运动。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在马来西亚可能是应该是它独有的，就是可以骑马，就是可以带孩子骑马。那么它是有，如果成人的话它有比较大型的马，是成人马，如果是小孩的话它会给你配比较小的小马驹，然后差不多是要2个小时的时间，你可以绕着这个山然后走一圈。那个可能特别逗，因为我们过去的人就觉得牵马的这个小孩可能会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人不远万里的到这边来，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个山，我天天在绕着马，我天天在牵着马在走。但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他们心中的一个梦想，就是在世界上最顶级的大溪地海岛，然后我在一个有山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去骑了一次马，可能是一个也是可以炫一阵的一个体验。 就是其实想象的时候我们觉得挺难去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的。 对 啊，有这样一组数据我们来说一下，因为在2016年的法国大使馆共签发了赴波利尼西亚的旅游签证是3900份，这意味着什么呢？在我们13亿人口这样的大国当中只有不足0.0003%的人能够实现去大溪地的梦想。就是那些少数人。 对，真的好少， 真的好少，好少啊！所以说，很多人说，有时候人一生的梦想里边，一定会有一个说，哇，你去过大溪地了，这样的一个羡慕啊，甚至是嫉妒啊，不敢有恨，对，完全不敢有恨，因为他也想去一次。所以，能不能够给到我们一些关于去到大溪地的一些个比较有意义的或者比较必要的一些提示？那首先，他是要办签证的。 对， 该怎么弄啊？ 签证的话，首先它是分两种，就是因为我们国内从亚洲走都是从日本转机嘛，所以说一方面您可以办一个日本签证，然后这样呢我们提供一个大溪地的免签证明，所以你持一个日本签证就可以从日本转机直接入境大溪地。 日本签证必须要是多次往返那种的吧，不能是单次吧？ 对对对，得是多次往返，而且就是你得在日本停留个2晚上或1晚上 啊。 对对对， 才行。 对对对，因为基本上其实你都飞到东京了，很多这种年轻人还是会选择在东京停留的。 那如果回来时候停2晚行不行？ 可以啊， 也可以。 对，就去程和回程你就随便选，然后在日本停就可以，你就可以不用再办就是大溪地签证了。但 我们反倒是希望大家在回程停，因为在东京一般都会买买买嘛，然后你拿着大包小包去海岛也 不 方便， 对。 然后回来的时候正好是在东京转机，然后买买东西就直接坐飞机回国了。 好，这是第一种方式啊，东京。在日本签证办一个， 然后第二种就是你不选择在日本停留，就直接办理一个法属的波利尼西亚签证，然后资料相对也比较简单，就是就是申请表啊，然后就是流水单啊等一些基础的资料还是比较简单。 法国生根不行吧？ 法国生根也是可以的， 可以 的，但是法国的 生根 过去了。 对，如果是有多次有效期内的多次往返的法签也是 OK 的。 一年的多次的话 就 可以。 对对对， 那就放心多了哈。但前提是必须要是法国的生根才可以， 因为它是法属的国家。 对对 对 对 对。 好了，那听到这儿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签证方面的话，应该是比较有踏实的一个想法啊。资料比较简单，大家都是知道办法签比较容易一些啊。 对对。 那好，签证搞定了。那我们就可以赶紧去敞开心扉，去赶紧报名参加这样的一个旅行计划了啊！赶紧去开启一下我们这样的一种大溪地的亲子之旅了。话说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要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各位好朋友们，能够通过每一次这样的一种旅行的体验吧，给到我们一种就是真心的一种期待，希望能够早日实现这样的一种旅行方式。大家可以来去截屏扫描这个二维码，关注耀月旅行的相关微信公众号，去咨询他们相关情况，好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再次感谢我们的二位特别来宾，来自耀月的两位嘉宾，也感谢我们的浪游玩家 Aaron 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热情的光临啦！ 谢谢。 好，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每周一晚上我们的旅行单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当然也希望您继续关注稍后的活力 Music 课，继续收听下去，拜拜。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